奉耶稣的名，阿们。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他写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知道他快要被杀，所以他这封书信里面所写的话是比较迫切与严肃一点。保罗想要把他一生所学习到的所有领受到的都要传达给年轻的牧师提摩太，要劝他好好保持在基督里与在他牧师的圣召里面。保罗自己有尽力地宣讲教导上帝的道，并为基督而受苦，他现在在劝提摩太也要照样做。好，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经文，从第六七节开始。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在这段讲得非常清楚了，他就是知道他快要死了。他先说他在被交奠了，保罗这样说就让我们想到旧约的时候，当人献一些祭品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一些酒同时也交奠下去，就是另外一种祭品。所以保罗就是在看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生命正要被献给上帝，他就是快要被杀。他接下来就明说他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他这样提应该就是指他当使徒当牧师就很像他在与撒旦世界与罪恶打仗一样，挑战性也很大，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保罗已经打到最后，已经打完了。接下来他说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保罗在其他书信好几次说类似的话，其中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在那里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现在这样的路程保罗已经跑尽了。最后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意思或许是指他自己相信耶稣一直到最后，但是更可能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守护了上帝的道的正确宣讲与教导一直到最后。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也一直劝提摩太他也一定要这么做。那我们现在就看第八节，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因为他快要被杀，所以他更接近领受到了公义审判主耶稣在审判日要赐给他与所有基督徒的公义冠冕。那这公义的冠冕是什么呢？这公义是什么样的公义呢？公义的冠冕比较大的可能是指一位公义的人所要得到的冠冕。根据启示录第二章，这冠冕就是永生。那么保罗这一位公义的人，他的公义是什么样的公义呢？从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确定知道，当他站在审判官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在那时候让他可以从耶稣得到冠冕的公义，一定不是 保罗自己靠着他的行为所拥有的公义，乃是在信心里所白白领受的耶稣自己的公义。在腓立比书，保罗就提到他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有信，有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他认识基督。保罗另外在加拉太书说，当人包括他自己受洗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披戴或者穿上基督了。基督当然是公义的，洗礼与信心就把我们与那公义的基督连接在一起的，因此上帝也就称我们为义的。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跳到第十六节的，在这九到十五节这中间的部分，保罗是在跟提摩太讲一些私人的事，包括提到他们两个彼此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现在在第十六、第十七节，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神学家不确定这初次申诉是指哪一个，是指保罗几年之前在凯撒利亚的申诉，或者他已经在罗马的第一个申诉。反正无论是哪一个，在这个申诉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保罗，反而都离弃了他，但是主还是站在保罗旁边，也使保罗至少暂时得了一种拯救，因此福音也就能够被保罗宣讲了，外邦人也就能听见了。外邦人能听到福音，当然这个也是保罗最开心的事。好，最后是第十八节，保罗总结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虽然在那第一次申诉的时候，上帝救了保罗，给保罗多一点机会可以宣讲福音，但是保罗还是知道，很快上帝就会透过保罗的死给他最终的拯救，就是使他脱离一切今生的凶恶，也就是使保罗进入天堂里面，与耶稣永远同在。可以说保罗就是在盼望期待父上帝最后成全主导文里面的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面就解释这个祈求说，我们在这祷告中总结说，求天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对身体、灵魂、财物、名誉有损的凶恶，最后临终的时候求赐我们蒙福的善终，施恩从这悲伤的幽谷中救我们到天堂与他同在。保罗很兴奋，他正要领受到这样的恩典与祝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真的蛮特别的，使徒保罗正在面对他为基督而被杀，就是殉道。很清楚，他不害怕，反而有一点期待，终于可以与主同在。他同时也在回头看他的一生，他所跑的路，他所打的仗，他如何一直坚持保护了上帝的道。虽然这边他没有说，但是保罗很清楚知道，都是因为上帝对他的恩典，他才能够安全地 到了他现在这个地步，正要平安地结束他世上的日子。那你呢？你的情况当然是跟使徒保罗不太一样的，你没有在监狱里面，也应该没有人正在准备因为你是基督徒而给你杀死了。但是就像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回头看他的一生那样，我们今天晚上也都可以这么做。那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或许看你的一生是看太多了，也许你就看最近一两个礼拜就好了。那这几个礼拜你所打的仗就你打的怎么样？你这几个礼拜所跑的路你跑的怎么样？的确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好几次用这跑步的比喻谈他自己还有其他基督徒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好好地跑，好像为了要给自己得着冠冕。但是保罗的意思肯定不是说我们要自私地为着自己而跑，因为在这段的正前面他就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很清楚，我们跟保罗一样，我们一生所跑的路应该是为别人而跑的。所以你最近几个礼拜是为着别人而跑吗？或者主要是为着你自己而跑，要满足你自己的愿望，让你自己得到好处？我们常常就是为自己而跑，不是为别人。我们就是东跑西跑，左跑右跑，没有直跑。也因此我们若诚实地看自己，就知道我们不配得到什么奖赏。其实保罗很清楚他自己也不配，他自己也承认说，当他要直跑的时候，他常常也左右跑。他说立志直跑由得我，只是那样跑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直跑我反不跑，我所愿意的左右跑我倒去跑。那当然这个是稍微改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话，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保罗自己很清楚他也不配得到什么奖赏，包括不配最后得到那公义的冠冕，不配最后进入天国里面。但他如果很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么他正要死的时候，他怎么还可以那么的有把握，那么的不害怕，反而好期待站在审判官耶稣的面前吗？当然是因为他非常了解上帝对他在基督里的恩典。比如说他刚谈完他一直左右跑的那段，他最后承认说，如今那些像我保罗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还有在他向提摩太所写的第一封书信里面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那位罪魁的罪人蒙了怜悯，他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上帝在他的怜悯里白白赐给保罗耶稣自己的义，耶稣的义袍遮盖了保罗的罪。当然这不仅是跟保罗有关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保罗说所有爱慕耶稣显现的人，他们我们都是已经得到了这个怜悯，将来也都会得到那最后的怜悯，公义的冠冕，进入天国的怜悯。那我们是爱慕耶稣显现的人吗？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罪，看我们左右跑的罪，没有为别人而跑的罪的话，我们不可能爱慕耶稣的显现。但是请看他，你所有的罪都在他的身上，已经没有在你的身上了。接下来请看洗礼台，透过你的洗礼，上帝已经拿掉了你的罪，并给你代替了耶稣的公义。你这一位这样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最后站在审判官耶稣的时候，他就不会定你的罪了，你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你在基督里只剩下公义而已。因此你真的是爱慕耶稣最后的显现，你跟保罗一样是期待了那日子，你也确定知道主必救你脱离一切的凶恶，也必救你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奉耶稣的名，阿们。